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，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。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贪图举止使人迷倒，跟你在一起永远乐逍遥。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？究竟为了什么我一见你就笑？